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呢。今天来到我们乐享下午茶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昨天的晚间到今天的上午，大家已经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点歌咯，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大家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在听歌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由我们新闻广播特报部的记者姚百言从第一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报道，真的是大概在3分钟之前收到了他的消息。就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封闭管理一事呢，姚百言记者是向属地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情况属实。此前在校园内的环境监测样本当中发现了一处点位为阳性，目前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人员没有发现阳性，由于人员较多，目前检测还在进行当中。最新的更新的情况，大家首先可以关注我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稍后呢16:00会连线记者。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我们此刻新媒体的编辑老师都已经实时的更新了这条消息。另外呢，明天8月26号，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正式开通试运营了。公交的589站、特111路6路站呢，也是从明天开始的首车起延长到环球度假区站。那么京哈高速公路的田家府站以及6环路的张家湾北站两个高速公路的进出站口，也从8月20号正式启用了，来满足北京环球度假区之内的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市民的交通出行需求。同样是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市交通委呢今天发布了消息说，地铁的1号线和8通线在这周日首班车开始就实现了跨线运营了，也正式实现了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的双向无换乘直达。好了，深海鱼儿说要听歌了。对，刚刚在你的微博上面的留言，刚刚我们就要听歌了。另外呢，今天只想听歌听心情的魔手同学，我也收到了。然后呢，你给我的定义是甜美，我也努力做到，好吗？虽然说，这个听起来是否甜美也取决于大家今天点的歌整体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板块，也比较喜欢的话，欢迎到微博上来告诉我。

点找到了场合，回忆找到主题歌，老家的热汤，熟悉的我，好温暖，好温暖。听你唱着 柳阳寒红， 柳阳寒 划过了九道弯， 世界的河 十里水浪，到相亲。 听你唱 柳阳寒红，划过了九道弯， 流过河水长江里多少希望，别言饥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李谷一《浏阳河2008》。想要听这首歌的朋友听到了吗？不知道这首歌，因为他从歌名当中就已经知道了是哪一年的歌曲，对吧？不知道你想听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金秋风吹百果香的时候想起了那年的哪个他呢？其实时间就是这样，很神奇。其实它有点像一个螺旋上升，也很像一个环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会再想起某一个时间点、某个人、某件事。当然你在想起的时候，可能心境会略微的有所不同，或美好或酸涩，但总之我希望大家把这份听歌的心情分享给我，在我们每个周三的下午茶时光。每个周三的下午茶时光是你的故事谁的歌，大家可以提前到微博来点歌，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的微博，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当然了，也可以在此刻听歌的时候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接下来为木子女子同学送一首秋蝉。接下来的歌确实好像都跟季节有关哦，因为昨天我们还在讲处暑节气之后我们要怎么来喝茶，因为气候有一些变化了，它在一个调整期，相当于是大自然和我们的身体在自我平衡的一个阶段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18天的调整期，可能大家既可以感受到秋天要来了的干燥凉意，又还可以感受到一点点暑天的尾巴，然后说啊，好像夏天还没有过去。在这样一个交替的地方呢，我们可能会有两首歌到三首歌都是会跟这个季节跟大家的心境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也希望大家虽然昨天说了伤春悲秋它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因为到了秋天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个相应的调整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心情不好，但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喝茶呀，通过听我们的节目呀，感受到一点点调整过来之后的好心情。好了，说回到木子同学想要点的歌，他说酷夏过去了，想要听到这首来自于刘文正的《秋蝉》，给我自己内外燥热的心情冷却一下吧。而他为什么会有一点点烦躁呢？后面我们的方然同学要点一首歌送给木子同学，解释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听这首《秋蝉》，也是在今天我把这首歌上单的时候，我要承认我才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也稍稍的做了一下功课，研究了一下它，居然也同样来自于刘文正的1975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而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叫《兰花草》。同一张专辑的《秋蝉》，我们来听一下吧。大家可以认真的听一下歌词，因为它确实好像表达了即将到来的秋季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有一点点哲理感。 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雁过林野已有 悠悠，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了枫，展翅人向双语烟，我这波一波的残冬，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再梦，叫好春事匆匆，莫叫好春事匆匆。 这首《秋蝉》来达到内心的平静的，木子同学听到了吗？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个下午的一份宁静呢？因为昨天我自己在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心情的时候也会说，当生活的烟火气有一点浓的时候，我个人就会找一个方式，可能是翻一本我已经看过的书，或者是听很久以前单曲循环的歌，或者就是两件事情三件事情，哎，把它铺在那里，可能是书，然后背景音的歌也在放着，总之你一定要给自己营造一个环境，因为环境是可以很打动我们也很改变我们的。当你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有一些些浮躁啊，焦虑啊，不开心啊，那还是要给自己努力的营造一个比较安静和平静的环境，比如说像木子同学一样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听一下这首《秋蝉》。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意还没有那么浓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走走看看，对吧？像今天的天气这么好，不要辜负了秋天的好天气。听歌的同时，你们有什么话想要来跟我说呢？欢迎你们到微博上面来点歌。这周的点歌结束了啊。大家想要点歌的话呢，是每个周二的晚间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就可以喽，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第二条就是点歌帖，然后呢今天此刻还可以留言是你现在听歌的感受。小熊说 刚才的浏阳河2008啊，说想要知道我为什么点这首歌吗？嗯，我看一看，你说因为每一个字写的这首诗的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这首我当然知道是湖南的歌了，浏阳河还能是哪里的歌？懂了没？我为什么要懂？ 展翅人像双鱼 烟，我没有。但是问题是，你点的2008啊，你又说要，就是我比较关注你后面留言嘛，就是你说回首又是那一年啊，要把歌给你唱啊，这个我比较关注大家的，嗯，但是小熊同学，我们不用点歌的时候也这么的追时事。对于很多现在网络上面爆出来的消息啊，我个人还是觉得呢，让子弹飞一会儿，嗯，就是不贸然的去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好或不好、对或不对的一个完全的评判。我知道你前面想说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个人他本来也不是湖南人吧，他只是在工作，对吧？好，接下来为方然同学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木子同学。他说在聊天当中呢，得知姐姐身体欠佳，想对姐姐说，生病不可怕，只要有信念在，康复不是梦，来日展宏图。把病魔看作是挑战，把信念当作是武器，加油，一切都会好起来，祝早日康复。也谢谢你，在对抗病毒的一线来点这首歌。我也觉得，因为有你们医护人员在，抗疫成功的阳光就会在风雨之后了。 干得太痛，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只会在你的左右，接 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阳光总在风雨后，替方然送给木子同学。方然在微博群里说好讨厌，每次听不了几分钟的节目就要上手术台了。没有关系，你点到的歌听到了就好，哪怕只有几分钟。生活就是这样，如果觉得累的时候呢，有几分钟完了，今天秃噜了，这嘴怎么办？有几分钟可以让自己觉得放松的时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方式就很好，就很不错咯。你要小小说，听到这首歌，刚刚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有点想哭，怎么办？一定是这样。对，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到我了。其实这首歌我放到库里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头两年吧，应该是第一年，在台里面举办的一次听友见面会上，我热情洋溢的，也没有了，就是不太专业的演唱过这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你看，就是这样，很多年之后你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的情景还是跃然眼前。 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 好，接下来为路人的手工作坊播放他想要听到的一首歌。他说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很喜欢他的歌。对，前两周点的也是他的歌，对吧？他说内敛深沉，他的歌也可以给我带来安宁。在这样一个午后，大家好像确实都感受到了一点点秋燥的氛围，所以都在寻求一份宁静啊。当然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我昨天的追鱼也写了我想让自己内心平静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大家就纷纷的来点了可以让你们觉得内心很安宁的歌曲。贝加尔湖畔，最近我也是刚刚又温习了那一季的歌手这个节目。很凑巧，我跟路人的手工作坊一样，都又重新的看了一下当时那一季里面这首歌的现场，确实让我的内心也感觉到很平静。我们一起来听贝加尔湖畔，然后接着大家想要一起来听歌，或者是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还是可以到微博上面给我留言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疲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家 贝加尔湖畔，确实可以让人觉得内心很安宁。而我们的微博群里面有朋友说，其实也是在很紧张很忙碌的工作之余想听到我们节目，因为这样的话也可以觉得内心很安宁，这也是我们节目希望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受。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如果可以让你有40分钟的下午茶很安静的时光，那就说明我们节目做到了。好，最后这首歌是被微胖耽误的凤凰同学想听到的一首歌，他说仰首是春，落手是秋，时光流年，流金岁月，有苦有甜，五味杂陈，每个人都有心情复杂的时候，也有豁然开朗的时候，所以呢他想点一首法语歌来舒展一下心情，但是被我打双引号言辞拒绝了。我说因为我们没有实时的字幕可以被大家看到，所以呢如果点一首法语歌的话，大家其实不太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歌词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在我反复的拒绝之后呢，他换了一首来自于余佳运的了解。希望我们也真的可以彼此了解，通过节目这样一个平台。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我看到我们有听众互相之间在聊天，然后他们也帮对方点歌，希望对方身体能够越来越好，早日康复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是让节目让大家更增进了了解，通过电波这一根无形的绳子。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来听这首了解，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我还在这里等你们。明天我们要推荐9月即将上映的院线电影了，喜欢电影的朋友不要错过，明天见。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我不想看着你的侧脸，直到你也红着眼被我察觉。